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Oh, hey lonely lonely goodbye. Oh, oh, 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日出。我们天生就是。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那些时钟已经有太多让步，黑白的动物别走对路，不会跳舞就不要跳舞，要白夜幸福就闭着眼夜空气其他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们无疯狂胡闹疯狂进出。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oh,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oh, oh, oh, oh. 如不付出，水电和房租，像饥寒人物，这泡沫般人生是那么辛苦。的动物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半信半虚浮，花了一年进化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麻雀蝙蝠，都要骄傲，都要大步。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oh.